起眼泪却掉落，爱一个人是对是错，为何总受伤的人不是你而是我？ 分手我还要留恋什么，离开也是我猜到的一种结果。 寻找曾经的快乐，一遍一遍听着你会爱我，为何心中的泪已更难过？ 寂寞的人听着伤心的歌，才发现爱情如此的脆弱，为何你为爱付出了那么多，是否 枷锁慢慢坠入了悲催的爱和恨漩涡？ 寂寞的人听着伤心的歌，只为寻找曾经的快乐，一遍一遍听着你会爱我，为何心中的泪更难过？ 寂寞的人听着伤心的歌，才发现爱情如此的脆弱，为何你为爱付出了那么多，是否你从来没有被我感动过？ 寂寞的人听着伤心的歌，只为寻找曾经的快乐， 一遍一遍听着你会爱我，为何心中的泪已更难过？ 你为